好啦，而家我哋身處嘅咧就係葵芳嘅工廈裏邊，咁咧就係 Angus 嘅風啤嘅釀酒嘅地方。咁啊，呢啲一桶一桶嘅咩嚟？可唔可以介紹下咧？ 可以，呢啲係發酵桶嚟嘅，咁佢裏邊係釀嘅啤酒啦。咁而家釀緊呢只咧就叫做 IPA 嘅，係一隻好傳統嘅啤酒，啤酒花味比較濃，啤酒苦啲嘅。咁呢只 Pale Ale 就係一隻好基礎嘅啤酒，好 basic 嘅啤酒，佢就係、是。比較 淡 口啲咯，係啦。呢個叫 Rich Ale， 麥啤 係少麥啤啦。咁佢係比較清爽啲嘅，同埋佢 creamy 啲咯，我覺得就簡單啲嘅呢個啤酒。 好啦，呢兩桶有公仔頭嘅咩料嚟咧？ 呢兩桶就犀利啦！呢兩桶就係專為城寨嘅啤酒，係放呢個新年嘅。 可唔可以透露下咩口味先？ 暫時唔得住。呢個係一個好特別嘅。好啱 放 新年嘅，好啱新年人嘅啤酒。 好啦，大家密切留意啦。新年之前咧，我哋就會釀好之後咧，就會公開發售噶啦，通知大家點樣可以買得到嘅。記住試下我哋城寨第一次揾阿 Angus 製作嘅啤酒。好啦，大家多謝大家咧，就頭先都有朋友支持 FPS 支持我哋26296440就係貨金支持。咁咧就匯報一下先咁明日一月一號元旦遊行咧，我哋都係要和李飛要全力出動噶啦，就唔好理得咁多噶啦。我覺得，總之有遊行，有不反對通知書，一定要出場，人多一定有著數。 而家你啲頭套未食過棍嘅係嘛？ 暫時都未， 未啊嘛。 係啦，咁啊有新嘅公仔頭出現嘅。 哦，哇！ 係啦，咁呢個就係叫做黃色經濟圈。 係 呢個我今日做嘅白色底，咁就噴咗呢個黃色嘅眼喺度。咁咧就新角色就會面世嘅，有一扎新角色。咁啊，除咗舊嗰啲大家見過，有啲可能甚至未見過添嘅。咁咧，我哋1:00咧就會喺維園水池嗰度出現。咁咧，如果你報咗名嘅義工咧，咁我哋已經夠數噶啦。就提一提大家，聽日12:00喺呢個嘅偉業街116號聯邦工業大廈就上嚟2樓我哋呢度咧，就一齊咧就帶公仔頭過海。咁啊，亦都上嚟嗰陣時候，我會同大家做個 briefing。如果面對防暴警察嗰陣時點，有藍絲搞你又點？ 唔係，聽日可能真係咩嘅喎？可能真係會食棍，因為而家你見到差佬啦，係嘛？即係佢而家向黃李飛宣戰咧，一嚟，二嚟咧，無警時分咧係間歇性咧就會即係發生嘅。你見到即係上個禮拜呢一個平安夜咪係咯？平安夜喺吉緊附近啊，咪就係本身係有啲暴徒出現先嘅嘛，真係係有啲 係啊係啊，平安夜嗰日係啊， 係啊，真係有㗎其實。咁所以即係而家嘅風險係唔同咗，同埋而家咧， 我覺得佢而家係對付和李飛嘅。 係啊，唔係你見到 有個咁嘅部署喺度。 林大總統， 林大總統吹曬雞啦，已經。 佢講完之後，其實你見到其實根本上呢兩個禮拜嚟，其實嗰個目標已經轉移係向呢一個和李飛。 黐連同牆嘅人啦， 係啊， 唱歌嘅人啦， 係啊， 和李 shop 嘅人啦， 係啊。 今晚在太子花即祭壇啦， 其實 這些人 本身你見不到他們有什麼 以前都沒有動過 是 啊， 是啊， 你預計得到他們做了什麼的其實這班人是喂你黐連龍牆喂最和李飛的了喂都可以告你刑毀的其實是 是啊 你好成這樣喎、啊、不知道哪裡黐個連珠而已其實是 黐在電商那裡 是 啊， 是啊都拉是吧你現在你不是即是這些逼我哋即係其實反抗係點樣咧？其實係 嗱，我覺得佢而家咧就發覺咩咧？打呢個勇武咧，打到一個地步咧，就發覺越多嘅和李飛出嚟咧去反抗。好啦，咁佢而家就將個矛盾咧就轉移去打和李飛。 啊， 咁啊打和李飛嗰陣時咧，大家驚咧，咁咧就變咗勇武，因為冇咗和李飛出嚟撐咧， 啊， 佢哋嘅行動可能就會嗰個頻率會下降。 係。 咁所以咧，我就話嗱，我就鼓勵大家出嚟遊行嘅。不過就係我哋遊行嘅方式，盡量保護自己，係嘛？唔好同人鬥嘴，唔好人哋挑釁你嗰陣時咩？咁如果你話我戴住公仔頭俾人剝嘅，冇辦法啦咁。咁上次我哋12月8號嗰次喺灣仔出嚟都成扎防暴喺度嘅，其實都係嘛？咁我哋亦都掂行掂過咧，亦都唔會理佢哋。咁。因為我哋遊行嘅目的就唔係要同嗰啲防暴警察打交，咁所以咧就係希望到時大家可以見到我哋。如果你係聽眾或者你冇參與我哋嘅義工遊行，咁你就可以嚟到咧就去揾到我哋嘅 很容易找到的，一大棚人的，其實咁到時可能會很多人圍住嘅，其實咁我盡量帶多啲，其實係鼓勵多啲人出嚟遊行。我哋出嚟嘅目的，亦都係希望令到大家走埋一齊。你話圍爐取暖又好，過年即係2020年第一日，大家見到面打個招呼，傾下偈，係嘛？互相呢個祝賀又得，大家總之就係、是令到唔會覺得自己好孤單。亦都大家知道我哋香港嘅民意嘅主流喺我哋呢邊，呢、這個都係最緊要的，其實。咁、所以大家記住啦，就如果發現到我哋有咩新角色話俾我聽，估中嘅話就有獎啦。其實，咁啊，即係你要上一次你要見過曬所有嘅角色，然後今次你發覺，咦，唔係喎，多咗呢幾個喎，咁樣，多咗呢十幾個喎，咁樣，咁你就可以話俾我聽。咁我一路會繼續，我有時間就會做嘅，做嗰啲玻璃纖維嘅。咁又會構思一啲新嘅角色。 你夠多唔多地方？夠咁多地方擺啊！你咁多， 我倉滿曬噶啦，其實冇辦法，因為以前我哋嘅倉係擺書嘅。咁我啲書俾三年封殺退曬翻嚟之後咧，派曬出去之後咧， okay. 就將個倉攞出嚟擺公仔頭。唔係，我哋希望做到200個。 200個。 係啦，咁亦都而家構思緊去海外遊說呢個嘅馬格尼茲人權法，將佢哋帶去外國。 將啲公仔頭帶外國， yes. 哇！ 已經同啲貨運朋友已經聯絡緊㗎啦，其實 係連埋啲人一齊去啊，定點樣啊？其實係 人係少數，即係唔會話去到咁多人啦，因為搞唔掂。 即係你當展品咁樣樣， 唔係當地歐洲嘅香港人幫我哋， 哦， 然後佢 call 歐洲嘅香港人嚟， 哦， 咁你可能喺德國、喺柏林嗰啲，可能法國去，可能喺瑞士去，可能喺。這個西班牙去、 哦、你德國你可以找到什麼黃台陽 黃台陽啦黃世澤啦 還有那個叫什麼、以前做這個、 科隆市長、那個、可能會邀請科隆市長很撐香港的 喂你找到誰啊那個叫做是、現在是剛剛即這個什麼 科隆的球會都 cancel 中國的足球學校啦、 啊、什麼十字架山那個叫什麼、 立陶宛、 那個、立陶宛、 立陶宛外長、啊、 我們現在又難得又可以 connect 這個立陶宛立陶宛可能少一點香港 亦都可能即係睇下可唔可以串連到，譬如巴塞隆拿啊呢啲，即係同香港人有 connect 過， 係冇錯， 感同身受嘅地方。 尤其英國啊， 係啊，英國亦都可以接觸嗰啲爭取 NBO 平BNO 平權啊嗰啲，嗰啲團體啊、留學生啊咁樣。咁啊目的就唔係話去即係玩咧，其實而係咧，我覺得一就係要做一個國際嘅民眾嘅遊說，除咗聯署之外。亦都我希望可以 connect 到嘅唔同嘅香港人，因為往後嘅工作要靠佢哋。喺歐盟推動呢個制裁咗， 冇錯啊。 咁接觸到大家 form 到個 network， 即係好似運動一樣，即係冇所謂大台，大家形成咗一個 network， 可以互相呼應嘅。咁將來翻咗嚟香港，亦都可以好多嘢可以同歐洲嘅香港人，即係我哋從來冇咁緊密嘅。坦白講，香港人喺89年之後咧，真係好慘嘅，離散喺全世界。因為嗰個逃避中共，我哋父母嗰代走一次，然後到我哋呢一代，我哋啱啱89年嗰時候就係大學畢業，我哋88年離開大學，啱啱做嘢，我哋嗰陣時啲同學係一個一個咁走嘅，其實去到90、91嗰陣時候，咁所以就係我哋第二次離散全世界，咁大家今次決定係唔走啊嘛，你見到嗰陣時64之後，大家就係爭取居英權。同埋買個島啊嘛， 係、 搞個另搞個香港。但係今次啲後生仔話，其實佢令到我哋感動好多個原因，就係因為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佢哋留喺度抗爭啊嘛，好多係唔走啊嘛。咁所以我覺得係亦都有一個機會去 connect 到離散過去30年離散喺全世界嘅香港人。其實我哋亦都要仿效當年嘅，無論係猶太人好或者係好多嘅。即係被迫害的民族都是咁，係靠譬如包括在台灣的海外的台灣人，在國民黨白色恐怖的年代，他哋亦都係好支持台灣的反對運動。在美國的台灣人，在日本的台灣人，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必經之路嚟㗎。我覺得如果能夠 connect 得到，我覺得是一個即係可以推動好多在國際層面。 都係確實係，因為其實他哋自己本身咧，即係離散了咁多世界各地之後咧，佢哋有很多人咧，即係你睇翻啲訪問知。他哋 覺得自己不在香港即是跟示威者一起其實會覺得有些 guilty 的其實是。 嗯、 你難得就是話在、國際戰線上面自己可以參與其中其實是一種充權的其實是。 亦都可以擺脫一個即係好抑鬱負面嘅情緒。嗱、嗯，我覺得個 empowerment 好緊要嘅、嗯。你睇嗰啲新聞半年咧，其實坦白講，任何人都會有情緒問題嘅。 嗯， 一個正常人咯，我意思係話。但你要 empower 自己行出去，我相信好多和理非到今日越行越前就係咁嘅原因。如果唔係，你就會跌咗一個情緒嘅深淵裏邊、 嗯， 出唔翻嚟嘅。咁好多人有情緒病啊、抑鬱症啊等等。但係當你 empower 自己行出嚟嗰陣時候，就算我出去接紙殼都好，係咪？你都會覺得自己係，我可以 contribute 一啲嘢。 嗯。 咁我自己亦都係，即係同阿卡文都個諗法都一樣。其實我哋希望可以 empower 多啲喺全世界各地嘅香港人，亦都唔係淨係呢個歐洲嘅香港人，包括北美洲啊、包括澳洲啊、紐西蘭啊等等。即係冇人諗過會唔會成功？ 唔係話淨係 empower 咁簡單啊！因為佢哋咧，佢哋反過嚟反而係變成一戰線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國呢、這個國 要靠佢哋 香港人外交啊嘛！呢個係香港嘅民間外交家齊，好可能就係呢班人裏邊咧誕生㗎。其實 以前嚇話俾你聽啦，1997年之前咧，香港係有嘅。香港就係 ETO 咧，政府嘅經貿辦咧，係實際上係半個外交嘅角色嚟。 係啊。 但係而家已經廢曬武功，為外交部事上、中領館事上，已經係變成中領館下邊嘅走狗奴才。所以外派嘅香港官員都冇曬用，廢曬武功嚟曬。你見到我哋香港嘅特首有幾可再去到嗰啲 World Economic Forum 啊，呢、這個 World Bank 嗰啲論壇啊，去到嗰啲細銀嗰啲論壇。 唔係，就算俾你去到又點啫？ 最後一個咪曾蔭權咯。你見到而家嗰啲根本上冇曬地位嘅咧，國際上。 唔係，就算去俾你去到又點啫？冇人蘇你啊！你睇下林鄭去 APEC 嗰啲峰會，邊個理佢？ 跟你狗嚟嘅根本係。 係啊，佢根本上佢係冇存在價值，亦都唔俾人哋尊重。 佢係中國代表團嘅一員嗰陣時，咪冇人理佢咯， 就 咁簡單。 做咩同你講嘢啫？ 但係調翻轉，我覺得今次係香港人救翻香港喎。 啊！ 係香港抗爭者，係令到香港人喺國際社會裏邊。重新得到一個認同咯，唔係香港政府，係香港人。所以我就話，如果我哋係可以2020更行多一步，唔好問得定唔得。我哋做嘢好簡單，而家個嗰個絕望底下嘅逼出嚟嘅勇氣係咩咧？唔好先諗點解唔得，你做咗先，做咗之後一路修正。整個運動都是這樣的，其實是。 喂，大佬啊，即係其實如果以過往啦，即係我哋即係老一輩泛民嘅諗法啦，去到616嗰一刻咧，就應該收手噶啦。其實就喂，你見到政府暫緩嗰一刻就收手噶啦。所謂即係叫做係見好就收咧，即係嗰種做法咧就已經做完咗。但係你見到喂，你好難想像到係一次又一次咁樣創造奇蹟嘅喎，係咪？即係嗱，你包括你係。你今年裏面最大的兩個即係勝仗，第一就是呢一個香港民主人權法成功立法啦。喂，本身如果你話照翻過往嘅， 我話俾你聽啦， 係啊， 絕對唔容易。 係喂，大佬， 上一次1992年嗰個係因為6.4嗰個事件個 impact 好大 嘅。係啊，即係你美國佬都係雞髀打人牙較軟嘅，其實係嘛？你見到呢一個參議院哇幾難都得喐啊。第二就係呢一個區議會大勝啊嘛。贏到個結果，你係搞到而家嗰啲建制派，喂揾地方落腳啊，都好尷尬，係嘛？你見到新民黨嗰條友仔係嘛？喂，選輸咗咪俾麥德正嗰個35歲嗰條友啊，唔記得叫咩？ 扮年青人咩？委任咗咩青年廣場咩管理委員會 成員？35歲扮53歲，麥德正話佢呢條友佢本身都唔係區議員，你點樣補償俾佢乜嘢啫？係嘛？你原本話啊嘛。即係其實你係即係林鄭係補償嗰啲咧，本身係即係區議員輸咗，好似阿陳家輝嗰啲啦，係啊嗰啲咁嘅人啦，陳家沛嗰啲啊嘛。喂，但係呢條友你補咩俾佢啫，大佬？同埋佢俾人踢爆啊嘛。喂，你搞咩青年事務咩租場嗰啲嘢？喂，你究竟有咩代表性？你本身選嘅時候，你又唔係代表年青人，你係代表老人家講蛇齋餅種多過乜嘅，其實係。邊個會覺得你有嗰個說服力啊？ 呢啲咧叫做政治黑衣， 咪就係咯。 佢哋就會組成香港最大黨，就叫黑衣黨。 啊！ 而家派緊㗎啦，已經咩咩水務諮詢委員會啊嗰啲咁嘅嘢，垃圾嘢。但嗱，我話俾你聽啊，派咗都冇用。 啊！ 其實，因為佢根本冇咁多實權嘅位派俾佢哋。 梗係啦。 實權嘅位實際上已經控制喺建制派嗰度啦。 房委會啊、機管局啊、醫管局啊嗰啲，真係法定機構重要嗰啲，城規會啊呢啲，係咪已經控制喺佢哋手上？ 係好啊！ 而家就派俾呢啲邊皮嘅，求其一個公職俾佢，俾我都唔好要啦，真係。 其實真係你如果 即係俾人你自己認自己嘅政治乞衣咯。 係啊，一嚟啦， 係啊， 二嚟其實嗰個諮詢委員會佢自己都等於攬炒嘛。我點解收留一個咁嘅政治乞衣翻嚟之後，我自己都要賠上自己嘅名聲咧？因為你自己本身係諮詢委員會嚟，而你揾一個選舉敗仗翻嚟，你係代表唔到任何人嘅人翻嚟。喂，你等完拿屎上身啊嘛？呢個係 冇噶啦。如果林鄭有絲毫嘅反省，好似佢喺元旦講話裏邊， 啊， 佢就唔會而家成個政府係進行緊政治清算同埋派政治綜援俾乞衣啦。 啊， 係嘛？如果佢有少少絲毫反省嘅話，如果建制派有絲毫反省嘅話，即刻同林鄭切割啦。喂，調翻轉我都話啦，好簡單。你一早你憑乜嘢晉身呢個三級議員咧？好簡單，我舉例張國斌，係嘛？佢係法律界裏邊，好似當年嘅夏佳麗咩？ 係， 係嘛？佢連當年嘅梁愛詩嘅地位都冇，只係一個蛋散。好啦，佢憑乜嘢去做到嗰個位啊？ 嗯， 好明顯係中聯辦啦，嘅副職啦。 嗯， 然後由區議會到立法會，又到行政會啦。好啦，而家即係話你基本上係 nobody。我而家。你明明是一個售貨員，我發掘包裝捧你做天王巨星，你基本上唱歌走音，身材又假的，係咪？我找最好的整容師幫你整容，找最好的呢個時裝設計師幫你做形象，找最好的填詞人、最好的音樂監製，將你捧到天王巨星。好了，你上了位之後，我而家要你陪老闆，韓國咪就係咁咯，係嘛？咁你話我不陪啊？咁樣得唔得咧？呢單送中修例其實真係陪老闆啫嘛。個老細係北京，要找咯嗰張單，然後你就話：哎呀，我哋有辱無榮，你要補償我啊！因為你令到我攬炒。 嗯， 我就話嗰啲報紙都白痴兼黃居。你當初你憑乜嘢上到嗰個位啊？你已經預知咗你得應得嘅嘢㗎啦。 嗯， 你今日幫共產黨去擋啲刀啊，人哋一早十年前已經俾咗你㗎啦。 嗯， 如果唔係你只不過一個蛋散區議員嚟嘅啫，其實你數啊，成個建制派裏邊呢班所謂嘅。企喺我哋頭上嗰啲班所謂嘅政治精英咧，邊一個人嘅能力高過我？我想問一下。 嗯， 全部係因為得到共產黨嘅祝福，借落嘅政治高利貸，其實係。 嗯， 你明明自己個袋得五嚿水，然後你走去住上山頂，好啦，嗰4500萬係點嚟嘅咧？係政治高利貸借俾你嘅。 嗯， 借完俾你，你住咗上山頂之後，你以為自己真係有錢人。 嗯。 到你人哋叫你個高利貸叫你，唔該你落去幫我卡拉 OK 伴唱，然後你就話油麻地嗰啲場我唔去嘅喎，咪就係咁咯。上次2003年黨23條一刀，曾玉成嘅名言叫有辱而無榮做建制派，好多人當為金句金科玉律。我想問一下你哋嘅榮一早已經俾你哋享用咗㗎啦， 投資咗啊！ 如果唔係你哋點會住甘德道啊？我想問一下。你問幾多人住上去西半山啊？ 好醜陋嗰啲嘴臉，即係等於阿葉劉而家仲喺度咧， 仲喺度賣口乖，又喺度話人哋借妹妹扇你一鑊， 咪係咯？ 當日你23條搞到咁大鑊，你翻嚟憑乜嘢去代表建制派去參加補選啊？我想問一下，叫民建聯讓個位俾你林呢個葉劉去選啊？ 嗯， 對陳方安生嗰鑊，係因為中聯辦啊嘛。 係 好啦，成個新民黨根本係中聯辦培植出嚟嘅。呢、這個 keeper 嚟嘅，然後跟住你而家要你幫自投擋一刀，然後你就問自投攞錢攞位，其實就係咁啫嘛。佢哋想象中裏邊嘅政治係咩？有榮而無辱。調翻轉， 哇！你又想啦，大佬，即係錢你又攞到足，即係面你又唔想落，係嘛？即係你想點啊？喂，你而家你真係有得必有失㗎，呢樣嘢係。 唔係啊！你借得嗰個大耳窿，你就知道有一日你要還嘅。 係啊，你要還噶， 等於入字頭一樣噶，你要還嘅。你以為淨係哇落到去卡拉 OK 唔使俾錢，唔使找數，係嘛？跟住大哥帶你去呢度買呢樣買嗰樣，喂，最後尾嗰日要還噶嘛？呢啲嘢。 唉，你即係你嗰啲等於張華峰，其實嗱，即係佢水你死咗個女咧，其實咧你自己本身我諗冇乜人想嘅，其實真係咁。但係點解你見到網上面一片歡騰啊，落井下石咧？咪問題就係你諗翻你自己做過啲乜嘢啊嘛，係嘛？喂，你警報今日搞成咁，喂你係有份噶嘛？ 啲人唔係嬲你個女啊，係嬲過你講自己講嗰啲説話啊，大佬啊，你講嗰啲乜嘢啊？又話咩咩新屋靚有冷氣炭， 係， 又話乜嘢即係呢個咩誒嗰啲嗰啲速龍，喂冇 number 係可以令到佢哋。啊！即係呢一個叫做係即係無後顧之憂 嘛。 你自己做監警會，警暴今日越嚟越差，越嚟越大鑊，係嘛？成為香港第一頭號嘅治安威脅。喂，你係有份嘅，你係啲人唔係嬲你個女，係嬲你啊！你自己反省一下啦，唔該你。 呢啲嗰隻手係污糟嘅，話俾你聽，滿手鮮血嘅，其實一樣係。你唔好以為嗰啲監警會嘅人梁定邦啊、張華峰呢啲唔關事嘅，係冇花生食嘅。你唔好以為陳肇始、羅志光、黃錦星。邱騰華、 啊、 楊潤同呢啲唔關事啊，其實一樣係滿手鮮血嘅。 咁梗係啦，呢、這個 係唔會甩到嘅。香港人啊，對呢個咁嘅記憶啊，係唔會甩到嘅。六七年嘅暴動啊，我記得1967年到我十年、二十年之後，我父母嗰代仍然係記得好清楚嘅，係點樣炸死嗰啲嘅呢個清風清華街嗰個兩子弟，係仍然記得好清楚嘅。林斌點樣俾人燒死，係、 嗯、 仍然記得好清楚嘅。呢啲係會跟住一世嘅，冇粉筆字抹咗佢嘅，唔會話你打擊和理非，大家唔出嚟，大家當粉筆字抹咗佢就冇事，一切回復正常。 嗯、 如果係咁樣諗嘅話咧，其實早啲入青山好過，真係。即係如果呢件事係咁樣了結啊，係可以用咁嘅方式去了結。 嗯、 而最荒誕嘅係咩？係而家呢個政府竟然係仍然唔係諗緊點樣政治去解決呢樣嘢，而係諗緊點樣逼令你到跪低，然後你哋屈服。然後跟住就驚，然後跟住唔出聲，用咁嘅方式去了結，有冇可能咧？我想問一下，係嘛？即係如果咁樣諗嘅人，我覺得都係精神有問題嘅。所以你而家嗰班政治黑衣都係一樣㗎。你以為舐咗嗰啲咁樣嘅垃圾諮詢委員會之後，可以翻到身咩？我真係唔覺得佢哋翻到身嘅喎。 翻唔到身不？ 你正路嘅話，應該病埋幾年去外國讀書，然後三年之後、四年之後翻翻嚟之後搣甩個政黨。當素人自己去參選算罷啦，係嘛？ 即係起碼好似葉劉咁樣樣啊，係嘛？即係。 喂，大佬，你政治上你唔過冷河唔洗底，你以為咁樣立住個嗰啲政治黑衣、政治中援，咁然後跟住就算數啊？可以。所以我都話呢班人係好無恥嘅，你唔好同情佢哋。呢啲人唔單止佢企咗喺嗰個權貴利益嗰邊，然後佢一路以嚟根本上就一班二打六，然後靠住呢個政治上嘅忠誠。去得到提攜，去做奴才走狗，其實就係一班導遊 keeper 嚟嘅，根本係係幫人頂刀坐監嘅，根本到佢要頂刀坐監嗰陣時候，啊佢調翻轉問你喎，我輸咗你，你俾乜嘢 compensate 死我？我請你翻嚟嗰日就係諗住你買老翻俾人拉咗你去坐監噶嘛？ 咪就係而家咯，你睇到見到即係、就是、真係呢個香港民主人權法立咗之後，佢哋一個二個驚啦，而家咪開始喺度解釋咯。係嘛？譬如好似葉劉咁樣， 葉劉肯定係啦， 咪就係咯。 我想辭職嘅行會， 係啊， 我想問一下，啲記者都白痴嘅。林鄭可以阻止你辭職咩？ 嗯， 你話辭嘅話， 係啊。 林鄭話唔俾辭，你咪放低封信喺個台面咯。 又話幫到手，我哋一定幫噶，係嘛？不過又喂，其實真係好賤格。佢又喺度推落去佢妹妹嗰度，就係話 妹妹話行政會議嘅角色好邊皮嘅啫。 邊皮啊，大佬！ 你哋都唔係吃重咁。其實佢用妹妹把口嚟幫自己洗脱啊嘛。 其實真係好 毒到不得了，我覺得 真係毒呢條友真係 唔係，但係呢棚人，我覺得都係玩完。你諗到嘅，搞到間公司破產。 嗯。 如果新上場嘅 CEO 仲起用翻呢班咁樣嘅搞到間公司破產嘅人温嘅話，佢咪想自己死咩？真係。 嗯。 係咪？所以話全部都唔會有運行。 嗯哼。 咁只不過個形勢係咩咧？就係我估計出年林鄭會落台。呢、這個我仍然堅信。 你係咪信三月啊？都係即係《今日時報》嗰個 兩會之後落台。 喂，但其實技術上好難嘅喎，因為咧，如果兩會之後咧，佢坐名嘅話係張建宗 pick up 啊嘛，係咪 ？No, yes or no? Before 之前會先委任嗰個人做咗張建宗嘅位置，然後由佢去 哦，咁樣 由佢去 處任，即係炒咗張建宗先。 張建宗退休，然後 喂，但係張建宗佢而家係 委任邱騰華做政務司司長，咁、哦 okay、就即係佢會 run 㗎啦。 咁但係阿張建宗而家民望最高過28分嗰個有證。 喂，你估嗰啲楊潤雄，你估嗰啲邱騰華係真係為咗共產黨去撲心撲命咩？而家 係 佢 contest 緊啊嘛。 哦 ，OK。 佢哋都諗緊佢哋自己可以喺呢個危難裏邊，所以我話呢啲都係撲街嚟嘅。 係。 怎樣效忠出賣香港而上位嘛？ 楊潤雄諗緊肯定係咩啊？政務司司長個位啦。邱騰華就肯定諗緊特首個位啦。 嗯， 因為佢冇人揀啊嘛，其實你諗下，你係唐英年，大佬我坐私人飛機去睇下歌劇，飲下紅酒，得閒去波爾多同啲洋酒師傾下下一年邊只期貨賣得好，好過啦係嘛？你叫我仲走去做特首？ 嗯， 陳德霖。大佬揾夠咯，退休啦。 但係咁樣講啊，如果係 before 三月之前咧，呢三月內咧，林鄭似乎要做一啲嘢咧，係共產黨最後尾想要用盡佢自己本身最後尾嘅，即係冇其實冇政治能量。 所以咪白色恐怖咯，嚇！全面清算香港人咯。 咁你三個月裏面要做到先得喎，做唔到嘅話咧，因為你一定你始終和風始點樣都要嚟，即係等於啊邊個呢個馬咩話？即係李嘉誠以前好靚啊，喺英 馬世文 啊馬世文，喂你始終都要傾噶嘛，你始終都要和談噶嘛，其實係你和談一到嘅時間咧，嗱其實廿三條冇可能立到嘅呢個係真係噶，喂你點樣立啊？你 我覺得好簡單嘅啫，廿三條就係2020立法會選舉嘅 campaign 唯一 issue， 係所以泛民一定要過半數， 唔止 一唔過半數一定立。 唔止，其實你喺呢個廿三條之前，唔係你喺呢個立法會之前，你做補選啫嘛，范國威嘅位啊嘛。 我估未必， 你覺得未必會選啊？會拖到就係話，即係 hea 咗佢算啊，係嘛？ 如果 係 啊，范國威真係慘啊！屌，三年選四次，次次都選贏。 佢就係選舉常客嚟嘅， 人都癲啊！話俾你聽， 咁幾好啊！ 大佬選一次燒幾多銀紙啊？大佬， 唔係即係呢個常勝軍嚟啊嘛！真係選舉， 我覺得唔會補選。但係問題就係你好似你咁講，你要回復一個正常管治，點都要和風又好，政治手段解決都好，到時就要清算警察噶啦。冇和風噶，如果唔係，我話俾你聽，香港人今次已經去到絕望，激出嚟嘅決心。喂，大佬，從來冇爆發過咁犀利嘅喎，你問我，六四嗰次都冇爆發都咁犀利嘅喎，六四嗰次都係脱唔到香港人啲特性嘅喎，但係今次香港人直情係洗心革面咁嘅喎，真係。咁你諗下啦，你以為真係換咗幾件蛋散，炒咗鄭若驊咁就搞掂啊？搞唔掂嘅，我覺得。 嗯。 如果你我哋受嘅傷害，而你作出嘅讓步唔係大到足以同樣嘅嗰個對比嘅。力度是咁大的話，是收不到科的。 嗯， 不是炒幾件官收到科的，我覺得今次。 唔係，同埋你而家咧，即係嗰個《華盛頓郵報》啊，做咗調查啦，係 PM 咗而家監警會所做的一切。你監警會而家做乜嘢出嚟咧？你交乜嘢報告出嚟咧？你在《華爾街日報》嗰個調查面前就係一個笑話啦，其實係。其實好好嘅，你見到《華爾街日報》佢而家做呢個調查咧，其實就係等於一個 benchmark。係嘛？即係你之後你監警會做任何嘢，你其實你見到啊嘛，監警會先天不足嗰啲嘢，《華爾街日報》齊曬，即係好簡單。你國際專家你有冇啊？你冇喂你自己本身 佢其中一個《華盛頓郵報》嘅專家就係佢請嗰個專家嚟嘅。 喂，佢轉咗會啊！ 係啊，只不過轉咗會嘅就係啊，兜巴車咯。 喂，你竟然俾人哋叫咗過檔係嘛？轉咗會，喂，跟住喂你嗱，你本身你第先天不足之二，就係你冇白警去作證啊嘛。而你而家冇揾到喎，揾到兩個喎。 我話俾你聽啊，我成日都話香港人要識得人哋，即係底線斬出嚟就要識得去衝頂。華盛頓郵報咧，其實就係助攻嚟嘅。呢個助攻係助攻， 就俾國唔係俾你國務院做嘢， 國制裁啊。 哦，都係啊，唔係咁國務院做咗先啊嘛。 國務院做完嘢之後，梗係制裁啊。係 啊， 所以我就話嗰65個 case 裏邊，拜託手足兄弟揾翻曬邊一個係指揮官。 是他们有的他们网上现在有个 database 出来了其实是。 Related 都这65个七成违反警例的 case。 是。 然后就摆他们下去。 不是最离谱就是那个其实你今天还在那里拗就是说在那个九龙湾影人相影记者相那里有嘛。喂本身还在 TG Group 那里叫人家带锤仔。帶文 哦那摆明就是引人犯罪啦直接是煽动人家去做这个暴力罪行啦。 是吗 喂，我其實你問我初初我都唔信嘅，但我到而家，我覺得好多裝修行為其實未必係示威者做嘅。 係唔出奇啊！我哋包括我哋講過啦。 我講裝修銀行咁容易啊？ 係啊。 喂，大佬，銀行咁多天眼，警鐘駁去警署， 咪就係話咯。 同埋蒙面法通過當日，大佬點會唔知道會 是高危啊！ 最可疑就是蒙面法通過那日啊！喂，大佬，你中銀嗰陣時，你叫走曬所有嘅啲同事，然之後將自己一部電腦嗰部主機擺埋喺隔萬嗰度。喂，大佬，你點解你知道咁多嘢啊？事先 好簡單，我話俾你聽，唔一定係警察嘅人做，可以係 team B 嘅，可以係一啲嘅同官方或者警方有聯繫嘅黑幫。 你記唔記得上個禮拜蘋果 揾人去做嘅， 蘋果揾嗰、那個即係嗰個白警出嚟，即係做訪問咧，佢就話啊嘛，佢哋有一隊叫 Tier 十四啊嘛。係 啊 ，Tier 十四咪即係 我一早講過， 咪就係十四 K 咯，咪就話，咪就話咯。其實佢哋自己本身就有一班即係黑道中人，其實根本就當自己有咁樣。 Anthony 八九年啊，六月五號，司徒華提出三罷啊。跟住發生碧街騷亂，碧街騷亂嗰班黑幫嚟嘅，其實係政治部揾出嚟嘅黑幫嚟嘅。結果一個都冇落保，落 charge 一個都冇。結果就逼到支聯會取消三罷，咪就係咁簡單咯，係咪？從來政治部就係同黑幫有聯繫，污糟邋遢嘢就係交俾政治部去做。呢個講緊1997年之前，1997年之後嘅 security wing 咪又係嗰班人。他哋個負責人做了阿頭添啦，咪盧偉聰咯，咪就係 security wing 嘅阿頭咯，係嘛？咁佢點會唔識做呢啲咁嘅嘢啫？你唔好當我哋咁幼稚先得㗎。喂，大佬啊，裝修銀行唔係咁容易做到嘅嘢嚟㗎，根本係。哇，拿住個錘仔走去卜就得㗎啦。係嘛？點解捉唔到人嘅咧？我想問一下。當日你記唔記得啊？蒙面法通過當日，我有啲同學係教書，佢一早 WhatsApp 我，佢話學校收到通知。所有下午的課外活動取消。他說不知道什麼事，問我 check 一下什麼事。我說大鑊嘢， 正總先 會爆大鑊，然後跟住正總提早放工。好了，我想問鐵路警區的警察去了哪裡？是有一個警區叫鐵路警區，六分鐘可以去到他們的出事的鐵路站、地鐵站那裡。我想問一下，有沒有人解釋過鐵路警區的警察去了哪裡？當日你會知道的，任何刑事情報科的人都會知道是會出事的。為什麼在觀塘站那麼近觀塘警署和觀塘消防署是可以這樣消法呢？是不是啊？你看到那些臥底滲入去的那些，不是 TG Group 啦，在維園開真槍，在這個 SOGO 門口開這個拘捕那些示威者那些，你我他做完之後我已經這樣說了。我話警察咁樣做個後遺症係大到不得了啊！點解啊？因為你俾咗所有暴力示威者係有一個嘅 exit 嘅理由，就係話嗰啲根本就唔係我哋做的。好啦，你而家結果其中一個原因點解大家唔會去指責呢啲前線嘅所謂嘅暴力行為咧？根本上亦都好多人懷疑嗰位所謂嘅前線裝修行為根本就唔係示威者做的。嗱，我自己都有咁嘅懷疑啊，包括地鐵。包括呢個紅磡隧道，我都有呢個懷疑喺度，係咪？呢個就係警方自己嘅部署失當，而令到所有嘅香港人對警察不信任嗰陣時候所導致嘅後果嚟嘅，亦都掹唔翻嘅啦，亦都掹唔翻。 唔係，但係從結果論，其實呢種咁嘅做法咧，想推爆嗰個咁樣嘅暴力衝突， 呢個好明顯 到去即係嗰個。民意反轉呢一個算盤就完全係打壞曬啦！呢、這個係 佢爭啲贏嘅。如果投票率得六成嘅話咧，其實佢贏咗㗎啦。 係爭好遠㗎啦。 然後佢就 claim 咧，香港人厭倦咗呢個抗爭啦。 而家就其實係路修成路係嘛？即係、就是、你變咗原本咧，即係俾人打個仇許恩咧，而家俾佢告翻轉頭係嘛？喂，大佬，仇許恩真係慘啊！嗱，佢啱啱即係呢個 CNN 當選北角區。 CNN 係咪選咗佢做呢個咩啊嘛？係嘛？即係呢一個比較勇敢嘅呢一個香港嘅代表啊嘛。咁但係佢即刻俾人清算，預約拘捕。即係呢個係咪荒謬啊？嗱，佢呢啲其實佢同阿邊個阿 Edith 一樣嘅，其實係就喺滅現場錄嘢啫，係咪拍直播啫？其實係你點樣話佢告襲警咧？其實 佢冇所謂嘅，佢基本上而家佢濫捕，因為律政司濫告啊嘛。係，然後用嘅成本代價。就是你納稅人給的錢，所以我就說你只要一明白現在一個這麼不對等的一個這樣的情況下面的時候，你就會知道整個制度的公正性是嚴重傾斜的時候，示威者是沒有割席的理由的，其實根本沒有，因為你去到最後尾連司法不公嘛。我想問一下五千七千多人你怎麼處理， 你然後我嗰、那個 case 擲住喺我嗰度，又唔俾我嚟講，又要我日一段時間去保釋，兩年都係咁，你話有冇公道啊？ 七千 跟住嗰啲證據都唔記得曬啦。 七千幾人佢落案嗰啲係一成都冇嘅，其實而家 so far 係我記得嗰陣時六千幾人拉到六千幾人嘅時間啦，佢真係去做檢控嗰啲係二百幾個嘅啫，其實係。你就算而家去到七千都好，你頂盡唔會超過三百幾個，唔會過四百 嘅。佢咪扣留你四十八嚟玩你啊嘛。係 啊，所以佢點解佢一扣你嘅時間，佢係會拳打腳踢啊？ 佢就係用嗰樣嘢嚟去控你，等你唔敢再出嚟。 係啊，好多入過新屋嶺嗰啲人，咪就係話喂，其實你滿面流血，其實係基本消費嚟噶嘛，係嘛？即係你阿張華峰仲喺度講有冷氣彈，呢啲咪撲街啊？呢啲係咪？ 唉，我成日都話咧，我成日都唔好想講呢句叫兩個字叫報應。 係， 其實我成日都唔想講呢啲，因為我唔信呢啲咁嘅嘢。 唔係，即係其實你或者我問翻阿張華峰轉頭，邊 Q 過識你個女啫？啲人唔係憎你個女啊嘛，係憎你啊嘛。 係啊，冇人識佢個女嘅，真 係。咪就係咯，咁簡單嘅道理都唔明咩？邊個識佢個女啫？之後啲人，你就算講話起佢底啊，睇佢網上面寫嗰啲嘢係唔係藍絲啊？呢啲係冇意思嘅。 唔重要啊，我覺得係。 啲人係憎你啊，係 project 所有憤怒喺你身上啊。因喂，你個女就係女，人哋個女啦。你睇下邊個，即係呢個係咩？ 陳燕霖啊？ 陳燕霖啦。 周子樂咧？ 周子樂廿二歲，你個女又係廿二歲。喂，你自己反省一下啦，張華峰。 唔會嘅，我話俾你聽啊，因為佢從來唔會感受到香港人嗰種憤怒，佢哋只係慣於落井下石。好啦，以前慣咗啦，幫中共走去護航嗰陣時冇代價，然後舐到盡，人大、政協、代理大陸產品、香港上市、非執董，盤滿缽滿個個，個個變咗呢個紅色肥豬啦，已經係嘛？已經去到挖曬牙，以為可以咁樣隨意去數落香港人係冇代價。但是今次香港人是逼到絕路所爆發的憤怒的，所以那個憤怒他們是不會感受得到的，因為他們從來沒有面對這樣的情況，而從來他們是加害者的角色嘛。當他有朝一日自己變成是受害者的時候，他就頂不順咯，我告訴你，是 的， 是不是？這個就是一個教訓，如果他反省過之後，他應該自知又退出政壇，連這個金融界都不要再選，我告訴你， 就是咯， 那條數是要找的。所有建制派今次輸了區議員，除非你之後自力更生，如果不是你想著繼續吃這個政治綜援做政治乞衣，然後以為四年之後拿回個位置的話，其實那條數始終有朝一日，就算你上回去十年之後被你做了立法會議員，你都要找的。你以為那個大耳窿就這樣算數嗎？他一路一路進逼的嘛，即是說他那些單會越來越難找到的，根本是原本的息口利搭利釘搭釘，你做了五年，你可能找的是一百萬；你做了十年，你要找的是一千萬、二千萬咁找。即是話佢逼你要幫中共在香港所做的嘢，將會越嚟越重口味，是去到一個地步，你根本做完之後你就玩完。是啊，你短期裏面你可以由一個 nobody 變成一個嘅三料議員，哇幾威啊，光宗耀祖。但是你找那一下你就一鋪過給他。是 啊。 喂，這條數是你們自己不懂計的，其實是。你懂計的你應該問自己跟錯大佬咯，其實就是。是 啊。 是吧？ 還有說真的， 你怎樣要投資自己的生涯規劃都好。喂，你說到尾你的命是長得過現在的年輕仔的。李嘉誠就看得很遠的。那些是未來主人翁來的。 他九十幾歲了嘛，他都。 是啊。那些是未來主人翁，你得罪他沒口下場，其實是歷史誰寫的呢？就是他們這班人寫的，其實是。 還有你 Starbucks 你做年輕人生意你玩完的了，其實美心集團你問我是玩完的了。為什麼你現在是整整由中學到大學生都視你為仇人？我當你十年之後他們是出來做事，他亦都會繼續當你是仇人。如果你美國總公司不斬纜取消美心這個代理權的話，你的品牌、 啊、 美國的品牌都玩完。 是啊， 吉野家的品牌都玩完。如果你不換代理的話， 吉野家奄奄一息啦，你現在你走過見到它裡面幾有幾可會坐滿人的，其實是。 喂，這個很簡單的，初初人們未必有感覺，走一走一見到天天經過都沒有人，就算你沒有政治取向你都不敢進去吃啦，是吧？你怎知道那些牛肉放了多久？ 是啊，喂大佬，喂你吃東西最重要，喂你真的你 你梗係要人多，你 一定 係 人多貨如龍轉，啲嘢先新鮮㗎嘛， 大佬。 你都唔敢入去食啦，所以我就話必死就係咁嘅原因。 唔係你最大鑊就係元氣，你做海鮮㗎啲嘢，喂咁耐冇人坐， 玩完㗎啦，一樣玩完㗎啦。我話俾你聽，元氣都玩完了，其他嗰啲尖上譚詠麟啊嗰啲咁樣嘅茶餐廳都玩完了。因為我好簡單，茶餐廳嘅食物其實嗰個替代性好高，嗰個彈性好大，需求彈性好大。等於美心西餅一樣，其實需求彈性很大的。我不幫襯你，我幫襯街頭巷尾那些買麵包的，我隨時可以轉變的，根本是。根本不是 necessity。為什麼以前抵制日資 日貨不行呢？因為日貨是優質嘛。 是啊。 是不是我們不買日本東西是不行的嘛。難道買大陸東西嗎？是吧？但是現在你想想，即是我不幫襯這些這樣的優品360，亞信屋就暴升。 但是對 的。亞信屋的業績暴升啊。係嘛？佢當初阿信屋嘅創辦人過身嗰陣時，佢幾寸啊？係嘛？呢個優品360啊，係嘛？嗰陣時，哇！大佬好似準備定蠶食埋人哋嘅王國，點會諗到一鍋過玩完？ 其實我哋而家就係將嗰種想惡佛善啊，呢種咩惡質就其實係叫做係即係撥亂反正嘅啫嘛，其實係 都未夠十分一啦，未夠一百分之一啦。你我再想講啊，紅色資本。大陸用經濟政治結合迫害全世界，大佬英超、阿仙奴、奧斯爾講一句撐維吾爾人，係嘛？唔轉播簽咗約嘅噃。David Morey 呢個火箭 NBA 嘅領隊、，Stand with Hong Kong share 一個 post 喺Instagram 裏邊，係嘛？搞到咁大鑊，你諗下周子瑜係嘛？香港嗰啲藝人更加唔好講啦，係嘛？嗰班黃色嗰班全部喺大陸都被封殺嘅啦，已經係。咁你仲有咧嗰啲嘅Richard Gere 我都話撐呢個達賴喇嘛咁多年，因為佢藏傳佛教徒，其實冇大戲拍嘅喺荷里活都好撲街嘅，話俾你聽啦。有咩大嘅投資製作會揾 Richard Gere 做主角？ 係啊， 點解啊？因為大陸封殺啊嘛，係咪？所以我就話，如果個世界係想惡佛善嘅嗰啲。立邦 James 那些仆街是越賺越多，因為他站在中共那邊，不站在 David Morey 那邊。如果世界是這樣的，阿仙奴是賣走這個奧斯爾或者不出他，是為了討好中共的轉播，那你根本上就是當年這個英國首相張伯倫的 Appeasement Policy 面對希特拉而造成一個世界的大慘劇，就是這個 Appeasement Policy。 香港是最先起嚟反對呢種對中共嘅 peacement policy， 我哋係 defend 我哋嘅 freedom。呢個係全世界抗爭嘅最前線。如果冇呢個高度嘅認識香港抗爭嘅話，你會覺得黎巴嫩、智利、呢個加泰隆尼亞嘅人慘過我哋。但係如果你用咁嘅高度去睇嘅話咧，實際上我哋就喺最前線其實。 冇錯，而呢種香港人嘅努力其實亦都係觸動咗美國國策啊嘛，其實係。當然美國其實不嬲都反華噶啦，又反共嘅，其實係咁，但係嗰個先後次序咧，本身真係冇乜可能，其實將香港擺得咁高嘅，其實係即係你睇住佢，其實你喺雨傘運動四五年之後咧，其實本身係對香港比較冷淡嘅，其實係你包括每年啊嗰、那個叫做係香港政策法咧嗰、那個檢討咧，其實都係即係係好縱容，係不嬲都係嘅，好縱容做老共噶嘛，其實係都會呢個稱讚一國兩制噶嘛。但你見到今年真係一個轉逆年嚟嘅，其實係 因為你留意一下，其實我成日都講美國朝野嘅政策改變係源於奧巴馬嘅後期。嗰陣時佢已經定設立咗一個小組，就係研究中共喺幾個領域裏邊竊取美國嘅科技，同埋即係準備取代美國嘅幾個領域。Donald Trump 上場咧，係用貿易戰嘅方式展開嗰樣嘢。因為當時奧巴馬都諗唔到，因為佢已經去到就嚟落任咗一年，點樣去 pursuit 嗰樣嘢。所以佢一轉個政策 ，Donald Trump 一上場嗰陣時咧，其實朝野係有共識嘅。朝野共識就係視中共為頭號嘅敵人。而特別是共和黨裏面呢，民主黨已經有共識了嘛，因為當時在奧巴馬任期最後尾那年已經叫美國的 重返亞 洲國防大五國大廈去研究中共在那幾個領域裏面對美國的威脅，然後跟著 Tighten Up 那個的美國 外國投資委員會Foreign Investment in USA Committee 是由奧巴馬後期已經開始了，但都看漏眼的，有很多東西 而 Donald Trump 是將在呢個政策裏邊一路將佢推到最前啫嘛。佢係將佢變成一種貿易戰嘅方式。實際上佢同時係針對華為啊，你睇到噶嘛？貿易戰就是另外一 part 嚟嘅，其實佢主要針對就係 Make in China 2025裏邊佢所提出嗰幾個領域裏邊嘅嘢啊嘛。其中一個就係資訊科技啊嘛，跟住生物科技咧。所以我話香港係會喺呢方面會受到美國嘅嚴密監控嘅。在戰略物資轉移裏面、 哦、絕對是絕對是。 所以那些咁嘅邱騰華根本上就昧於國際局勢，衝出嚟幫中共講嘢。你看到羅范招芬都不敢講啦，點解啊？佢好明顯知道嗰500億嘅河套科技投資將會 under 美國嘅放大鏡下邊逐樣逐樣睇，你邊一啲裏邊嘅科技屬於美國禁止轉移入去大陸嘅？你唔好話呢度係河套。呢度都係大陸。 不過你講嗱，習近平咧，其實喺舊年咧講過呢、這、一個即係實體嘅呢個中國啊，經濟上面係三個靠自己啊嘛。呢三個靠自己，而家檢視翻就好好笑。 食草咯。 第一個靠自己啦，就係、是、叫做係實體經濟靠自己。第二個咧就係、是、糧食要靠自己。第三個咧就係、是、叫做係嗰、那個叫做係核心技術靠自己。你而家三樣嘢有一邊一樣嘢成功。理論實體經濟而家好大鑊啊！嗱，你睇下大陸咧，你而家有800個地方政府嘅機構咧，其實都係變咗老賴，好大鑊。 你知唔知而家信貸違約已經 去到 國企啦？ 係啊，好誇張啊！而家 去到國企信貸違約啊，已經 爭香港嘅錢，爭香港 喺國際發債嗰啲國企啊， 係啊， 違約啦，已經係 欠香港金融機構嘅錢係去到40,000億咁多嘅。咁好啦，你講糧食靠自己啦。你已經簽完第一階段的貿易協定之後，你已經是全面地靠依靠美國啦，你日日要吃佢啲大豆啦，係咪啊？ 被逼 係啊，被逼吃佢啲大豆啦， 300多億。 跟住第三，你講呢一個叫做核心技術靠自己，你點樣靠自己啊？咩三年內要換走曬美國嗰啲電腦啊、軟件、 好似佢而家華為有自己嘅 operation system 喂，食屎啦華為！ 人哋會唔會用先？ 我話俾你聽，華為你而家咧仲好笑啊！即係俾呢一個係咪華盛頓郵報啊？即係華爾街日報定邊啊？佢揭露咗嘛，話佢其實而家即係近呢幾年嚟咧，佢係收咗老共啦，係750億美金。你人哋問你？你竟然認，你就話：，哎，好正常啫。其他嗰啲國企啊，即係有啲即係國家支持嘅一啲政策啊，去做呢啲咁嘅補助，好正常啫。嗱，講呢啲咁嘅説話，喂，即係你係 咪食得誠實豆沙包咧？ 唔係，一嚟咧，二嚟就好似篤灰啊，就係話你唔係淨係我㗎， 你唔好針對我啊，其他都有㗎， 其他都有， 中興啊嗰啲都有㗎。 我話俾大家聽，踏入第二個階段，因為而家Donald Trump 講啊嘛，馬上展開第二階段嘅談判啊嘛。第二階段嘅談判 就係呢啲補貼咯， 就係講補貼。 係啊，肯定 就係要打國家隊啊嘛。打國家隊嘅時間，喂，其實香港就應該有運行嘅。其實係香港嗰個不可取代性咧，其實黃奇帆講得冇錯，係只會越嚟越依賴香港。無論喺金融上面、科技上面，都係史無前例地更加依賴香港。喂，所以其實講真，香港唔應該不即係、就是、應該。不應該妄自菲薄㗎，真係。 哦，調翻轉諗就得啦，即係等於佢話黃絲經濟圈唔得，咁啊即係我哋掂啦。佢成日話香港會被邊緣化，即係話香港好重要。 係啊， 喂，大佬，我都話當年由許仕仁開始做政務司司長講起，話香港會被邊緣化，佢目的就係摧毀你香港人對自己嘅信心，覺得一定要臣服於中共嘅呢個經濟融合政策下邊先至揾到食。好啦，就塑造咗張華峰呢啲咁嘅喺度喇叭筒喺度不斷廣播。就係話，誒冇咗自由行，我哋會死啦！冇咗呢個深港通，我哋又會死啦。喂，如果我哋真係會死嘅話，坦白講，我哋過去係唔會成為亞洲金融中心，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因為我哋從來都冇中共嘅水噶嘛。香港人從來都係食四方飯噶嘛。係咪？你而家就被逼香港要自強啦。好簡單，將來如果嗰啲機器唔可以進口大陸，香港的公司可以繼續用這些機器去生產 去爭取國際市場的嘛。 是啊。 為什麼一定要被大陸取代呢？是不是正正就是大陸竊取別人的技術，然後用個價錢打冧你，所以香港港商才沒運行的。等於台商一樣的嘛。是不是大陸如果冧了的話，喂，富士康不一定在中國生產的，我覺得。 是啊。 為什麼一定要在中國生產呢？它的生產成本已經高到這樣了，已經是。是不是如果美國指使的話，它去越南就可以，回台灣就可以。 絕對 是，根本就是美國的地緣分工的問題，這個是。所以我覺得有時候是 大家對自己，即係我成日覺得好似周星馳嘅電影咁。周星馳通常都係唔知道自己嘅特異功能，同埋佢特異功能有時得，有時唔得。咁而最終咧就好似即係要靠撞彩先搞掂。但係我覺得今次呢七個月嚟咧，係我自己認識香港人一次最深刻嘅一個 soul search， 即係發現自己嘅特異功能嘅過程。 即是我哋冇諗過香港人係可以創造咁多奇蹟嘅，其實係感染，即係連結到咁多世界上每一個各地咁多嘅人嘅，其實係。 所以就係話喺呢個嘅即係2019年嘅最後一日啦，我覺得回望翻2019年，當然我自己總結就係苦難嘅一年啦。但係呢個苦難亦都係帶嚟好多我哋過去冇發掘到香港人嘅一啲質素。包括我哋嘅團結嘅精神，我哋嘅韌力。我哋成日話香港人轉博快啊、靈活啊，其實從來我哋唔覺得我哋有韌力嘅。好似就係靈活走位先至係我哋嘅強。係 啊， 係嘛？轉博快即係快啲去做deal啊，去達成呢個共識啊、妥協啊咁樣。咁但係結果逼出香港人嘅嗰種即係，我相信有少少即係南蠻啊。呢個廣東人咧同福建人都係一樣嘅，即係南方嘅蠻族嗰啲嘅血性出嚟。咁香港人係好少會顯示到呢一面嘅，因為始終都一個移民嘅城市，一個雙埠，咁嗰啲雙人嘅性格 我哋 好突出。 我哋同上一代人好唔同，因為其實而家後生仔其實好多都係即係本土出身，冇大陸嘅經驗，佢哋唔係移民過嚟，佢哋唔係靠自己去好似嗰啲候鳥咁樣。我哋上一代人咧，就其實佢哋嗰種求生本能就好似候鳥咁樣樣。邊度唔得咪去邊度咯，係咪就係咁樣嘛？咁但係我哋而家新一代的香港人唔同，即係其實主要其實由八十後，即係七十後以後啦，其實係呢一代人開始就覺得有本土意識㗎啦嘛，其實係，尤其係即係我哋新嘅宗主國同以前英國好唔同，就係要夾硬將佢嗰種嘅意識形態強加於香港度嘛。係嘛？呢個先令到我哋嗰個壓迫感係好強大啊嘛！ 我覺得係佢從來低估咗香港人喺個170多年嚟，由1842年開始咧，喺世界歷史裏邊咧所積累嘅地位。我舉例，我成日都話香港就係亞洲嘅阿姆斯特丹，一個有深厚自由傳統嘅一個城市嚟嘅。南華早報馬雲控制嘅南華早報，其實喺孫中山革命年代已經係支持孫中山嘅。創辦人謝讚泰就是孫中山的支持者，就是撰稿在南華早報寫稿的何啟就是啟發孫中山革命的人。中共都不知道在哪裡，我想說當時盧鴨總督即是成立香港大學 Frederick Lugard 研究殖民地管治，提出這個 Indirect Rule 的時候，中共都未成立，那本書是1900多年在 North Nigeria 的專員調過來香港做總督。其實我哋對香港歷史嘅認識好少，導致到我哋好似周星馳咁唔知道自己有特異功能，因為我哋係伴隨住大英帝國嘅重商主義所崛起嘅一個商埠嚟。然後嗰啲印度人啊、亞美尼亞人，亞美尼亞人就係呢個遮打啦，遮打道嗰個遮打，係喺加爾各答嘅亞美尼亞人。仲有就係律敦治啊嗰啲巴斯商人，係由波斯移居孟買嘅商人，拜火教徒一路嚟香港，跟住英商、蘇格蘭嘅銀行家。海員是這樣的嘛，還有大陸那些異見分子走下來， 是啊， 是吧？康梁變法失敗之後，有些都是來香港，然後經香港再外國，革命黨，是吧？日本的浪人，是這樣的一個城市來的嘛。然後為什麼我們這麼早期已經有這麼蓬勃的中文的言論自由的報紙呢？是因為我們是一個當時來說的一個運輸樞紐來的嘛，就是航運嘛，船運嘛，那些船旗表後面就夾著支持孫中山革命嗰啲言論，夾喺裏邊嘅，其實夾喺個船頭紙裏邊，係宣揚嗰種革命思想。嗰陣時嗰啲人已經係畢業於中央書院㗎啦，做保險嘅，其實嗰啲做航運保險嘅香港人，就係編呢啲中文報紙嘅人嚟嘅，就係喺中央書院接受英國嘅教育嘅人嚟嘅。嗰陣時毛澤東喺邊啊？中共得個70年建立國見證，係咪？我由19211921在上海召開的時候，只不過是蘇聯在遠東局下面的一條彈散嘛，是外國政權扶植的一個這樣的一個彈散政黨嘛。你想想中華民國都歷史內過這個中共台灣，你何況香港殖民地， 我以前翻工，我每一次見到一塊木牌喺度嘅，喺寫字樓嗰度，就由第一任 Colonial Office， 即係 Colonial Secretary 叫做副政司咁樣，係寫曬喺度嘅。其實你望下個年份，1845年，你就會知道嗰個係香港一路積累落嚟嘅歷史嚟。如果我哋積累咗咁耐，而可以被共產黨一夜之間摧毀的，這個城市是沒有價值的，我覺得。但是如果我們既然有這麼深厚的自由的傳統、法治的歷史的時候，我們也要相信我們香港人是有一個這樣的能力去對抗這種中共的政治干預。究竟何時令到它停手，其實沒有人知道。這個是一個 dynamic 的過程。當你反抗大，它當然鎮壓你，但鎮壓完之後它搞不定，它就會縮，然後跟著部署下一波的攻擊，這個必然的。其實所以那個是一個沒有 endgame 就是這樣的原因的，那個是一個角力的過程的。你的角力的方式可能你要想鬥到什麼地步，破局是什麼時候，是不是鬥而不破，好像芬蘭和蘇聯的關係樣，是一路製造一個蘇聯對芬蘭的進入口的依賴，同時由芬蘭又是附屬於西方民主社會核心價值的一員。國際社會是有這些例子的，其實這個是對香港人最大的考驗來的，我覺得。這個不是只是說你用不用武那麼簡單，而是每一個香港人，如果你熱愛這個城市的話，你就要思考這件事，是這個才是那個時代給我們的使命。我們曾經舉起過整個中國的，其實就是1911年咯，是曾經改變了整個中國。1989年是差點改變整個中國。為什麼共產黨這麼害怕香港？為什麼要收教育？為什麼要收權？為什麼要搞國歌法？要搞國民教育？因為香港曾經是對中國是發生過很大很大的影響，而他們到今天仍然很害怕我們。所以他不斷告訴你，你沒用的了，你沒運行的了，你的 GDP 佔這個中國整個經濟總量是很小的了，等等等等，是去打擊摧毀香港人的信心。 所以以前呢，即你看回江澤民時代其實比較聰明，即始終就知道香港都是這麼麻煩，所以就寧願喂，即河水不犯井水，相安無事是最好，即老江時代就是這樣。甚至乎現在都開始有人去懷念這個胡錦濤時代，即有原來大陸現在有人出那些什麼即 文集，胡錦濤文集， 是啊，好厲害，這件事是，即這個就是等於其實現在刮這個習近平一巴嘛，是吧？那你即習近平呢都仲係即係活喺自己的世界裏邊，即係而家開政治局，仲要幫自己做神，或者係人民領袖，即係呢啲人即係恬不知恥嘅，呢個係咁啊！所以即係其實，唉，即係嗱，嚟緊2020年，我希望啦，有一位英國啊嘅預言家，我希望佢夢即係佢預言成真嘅。咁呢個預言家叫 Craig Hamilton Parker， 佢就話啦， 咩人嚟 嘅？即係英國預言家，佢之前咧都預言過一啲嘢嘅，其實係咁啊，即係佢 英國老蕭啊。 是英國老蕭，我希望他不是老蕭。他就說即是接下來一年呢，即其實香港的革命呢是會觸動到全國，他說即會令到呢就2020年呢就可以即令到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同意重大改革。長遠來說呢，根據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呢建立真正的民主，其實是。 真的有些老蕭感覺。 如果他這樣說的話，即其實這個叫做中華民國重返大陸，其實 他說對一半。即如果我剛才所說的，我們曾經兩次差點牽動整個中國，第一次是成功的，孫中山的辛亥革命1911年，第二次1989年失敗，而失敗的話，那個持續的鎮壓影響一路持續30年，一路對香港的那種敵視和恐懼，其實是因為89年，我覺得在共產黨的人的記憶裏面呢，就對香港的產生了一種恐懼。今次我覺得是什麼呢？我們向國際吹起了這個對中國侵害世界自由的號角，其實香港人那個不是輻射入大陸了，而是在國際層面，在國際層面令到很多西方國家要去面對他們自己的一個價值信念和利益之間的平衡，究竟是不是唯利是圖 呢？香港的示範作用很重要的，即其實你中國在這幾年來，即尤其是習近平時代講這個強國夢，講自己這個中國模式， 大外孫啊那些東西， 其實在香港即 本身就是一個很重要的試驗場。香港作為西方文化，即是西方價值的代表，就是大大聲聲跟你說 No。 是啊， 是吧？即是為什麼他這麼憎香港？為什麼是要都要即是吞併香港？甚至乎是現在、啊、即是羅湖口岸要一地兩檢嘛，是吧？ 直舉去深圳， 直舉去深圳嘛，就是這解嘛。其實是，是吧？因為香港即是對於大陸來說即是一個刺猬來的，你想全面吞併香港，就是我們就是堅持自己既有的價值，令到他你就算吞併香港都好，喂，就好像一條魚骨這樣，你吞極都吞不下 去。他坦白說，如果他扔了下去不怕啃親，一早扔了。 是啊，就像澳門一樣， 是啊，一早1966已經扔了澳門了、啊、問題就是香港是什麼呢？正正就是因為香港人那種的價值信念、啊、對他來說如骨啃在喉，他吞了下去之後、嗯、他吃不下，你知不知道？他吃不下之餘，還要穿牆肚爛的時候，他就不敢吞咯、嗯、 是啊， 他現在最慘就是這樣，食之無味，棄之可惜。他吃下去他又怕自己啃親，是吧？香港人就是什麼呢？香港人曾經想像過我們可以改變整個中國、 嗯、 好了，現在發覺中國模式他不走這條路，我們終於發覺這個夢是破滅的了，我們就要向全世界吹雞。現在就 是以前的支聯會路線，建設中國民主啦，就行不通了。 沒了，西藏人做不到、啊、去到自焚，幾百人自焚都做不到、 啊、 新疆人做不到，百幾萬新疆人入集中營都做不到、嗯、唯獨是香港，因為我們百幾年來就是西方重商主義所佈下的全球商貿網絡的其中一點。你想想，由約翰內斯堡、孟買、加爾各答，香港一路這樣佈下來的嘛，這個大英帝國的這些商埠，這樣才入了去整個全球自由貿易的中心裡面，成為國際金融中心。 所以呢，其實 那你在國際金融中心裡面，你就牽動整個世界。 所以呢，其實呢，即是香港即是賺取到、啊、即是這個參議員 George Hawley 呢，那個定性很重要。 George Hawley 說的嘛，即是來過香港一次、嗯、看過旺角的抗爭之後，就是說香港就是這個即是現在新時代的白林來的，新白林來的，這個是它是定義了整個人，即是現在我們這個 generation 的一個總挑戰嘛。而這個 generation 的挑戰，其實你看回北約現在的新路線就很清楚了。北約現在終於承認了，是吧？中國是頭號威脅了，是吧？即是這個亦都等於是西方社會的頭號威脅嘛。這個很重要的， 所以他不會放過香港人。 是啊， 他會放過香港人是什麼情況下面呢？就是他知道這個這樣跟西方的抗衡、 嗯、 這個新冷戰他沒得贏，他才會放過香港人、 嗯、 我們更加需要就是要走向國際，就是這樣。因為如果這場新冷戰裡面我們沒有辦法依靠國際的力量的話，我們在街頭跟警察打是沒有辦法影響到幕後操控的幕後師的。其實、嗯、那個幕後師在北京的嘛，政法委書記的人都不知道是誰、 嗯、 中紀委書記都不知道是誰、 嗯、 是不是？這些就是幕後操控緊香港的人、 嗯、 如果你不是用國際的制裁，不是制裁那些國營的企業，不是制裁習近平身邊那些寡頭集團那些商人、 嗯、 不是董建華這些人的時候，我們憑什麼去改變呢、 嗯、 喂，孫中山當年都是勾結外國勢力、 啊、 沒有日本、沒有台灣總督的支持，孫中山那些革命的資金和那些人怎麼來 啊， 啊那些火軍火怎麼來 啊， 啊是吧？ 對啦，好了，剛剛有即時消息、哦、就是說這個中美下個月15日簽署首階段的貿易協議，遲了一個禮拜了，原本即是 Donald Trump 說第一個禮拜就會簽的、嗯、現在就是15日，那就其實是、應該是留學去美國、哦， 不是崔天凱證實不到嘛？上次好像是、 啊、 以我的，上次我看崔天凱的訪問、 啊、 都是以我的嘛， 因為現在是最後掙扎嘛。你知道習近平的人呢就喜歡認叻，即是一去到兜低頭那一刻呢就其實是非常猶豫，即是遲遲都拍不到板，就是一個這樣的人來的。其實是包括剛才的新年賀詞啊，又 發表了， 是啊， 講什麼廢話啊， 講什麼說什麼是一國兩制，一國兩制完全行得通，辦得到，得人心、啊、即是由這個澳門的成功實踐勝名、啊、即是香港的局勢牽動著大家的心，沒有和諧穩定的環境怎會有安居樂業的家園呢？他說真誠希望香港好，香港同胞好，香港穩定繁榮穩定是香港同胞的共同心願，亦都是祖國人民的期盼，這樣 咁又話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嘅道路啦，堅定不移維護呢個世界和平啦。咁呢個好笑，即係促進呢個共同發展，願世界各人民咧攜手起來咧，積極共建一帶一路喎，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創造人類美好嘅未來不懈努力，讓我們只爭朝夕，不負韶華，共同迎接2020年嘅到來。嗱，佢冇講一樣嘢好緊要喎。原本咧，你知唔知2020年咧，即係喺中共嚟講咧，係第一個 冇力統一台灣嘛？ 一嚟啦。二嚟就 仲有幾個鐘頭就冇力統一台灣。 2020之前啊，跟住就話2020咧要 上海超越香港啊，仲係 有上海超越香港，仲有全面小康啊，即係全面脫貧啊。而家冇提到啊，呢三樣嘢。 仲敢提咩？ 三樣嘢都冇提到啊，大佬 啊， 係嘛？ 即係武力統一台灣就嚟到期咯噃，仲有個一幾個咪仲有。喂，唔係喎， 唔係真係武力統一。 11:42， 係堅係武力統一，係冇能力嗰個武能力。 喂，仲有四個字，大佬係咪武力統一台灣到期咯？ 唉，所以即係你習近平即係呢啲咁樣嘅路線，真係全面崩潰啊嘛！其實唉，你一帶一路喎，一帶一路你搞到呢、這、一個，喂，馬來西亞都開你發爛渣啦！而家向呢一個咩呢、這個聯合國啊，申請啊，重劃呢一個經濟嗰、那個，即係佢嗰個南海嗰、那個大陸架已經 係好簡單，後邊係美國佬嚟嘅， 咪就係、是， 因為懟冧咗納吉之後，美國佬後邊 反撲啦嘛， 影響緊個政局噶嘛，影響馬來西亞嘅政局噶嘛，好簡單，菲律賓就嚟料噶啦嘛，所以我就話好簡單，我哋成日都咁講嘅，你出去認屎認屁，即係好似薩達姆侯賽恩咁樣，又話自己有大殺傷力武器又成，你唔好自己呃埋自己啊嘛， 係啊。 你將呢個民族主義鴉片餵俾自己國民去食、 嗯， 你餵下餵下，你自己相信鴉片係有益身心喎、 嗯， 你自己食埋喎，你當係真嘅喎，其實 係。仲有咧就其實未提喎，仲有2020年咧係全面實行呢一個社會信用 社會信用系統。 嗱呢、這個社會信用系統咧，我覺得呢一個可能係一個全國爆發革命嘅觸碰點嚟，係啊，因為嗱。因為而家呢個社會信用系統咧，其實佢最大嘅道德危機咧，就其實係反而咧，佢發覺地方政府咧，先至係最冇信用嗰、那個，因為而家都 賴債嘅全部都係地方政府。 係啊，喂，大佬，你知道賴債，即係你如果你冇社會信用嘅話咧，嗰啲領導 冇啦，政府賴債咁點處理咧？ 咪係咯， 官員唔可以買火車飛啊？ 嗱，好搞笑啊！ 市長唔可以搭飛機啊？ 係咯，呢、這個好奇怪，呢、這個就係最大嘅道德危機，你自己。連嗰地方政府嗰啲咁嘅諸侯都管唔掂嘅時候，你何來道德力量管人民啊？我想問， 如果呢種國家社會主義或者國家資本主義係可以成功帶來呢個全球人類幸福嘅話，人類嘅歷史係將會不存在。我覺得，等於當年1989年之後呢個 Francis Fukuyama 福山所寫嘅《The End of the History》，係另外一個版本。如果習近平呢種咁嘅模式啊，中共呢種模式 啊。 是可以成為全球的典範的話、 嗯、 人類的歷史根本是不需要存在的，我覺得 嗱，有人提啊，仲有密碼法啊，呢、這個密碼法咧，嗱、這、呢個真係其實自己攞自己笨。 佢準備搞加密貨幣嘛，係嘛？ 唔係啊，你密碼法咧，其實你管曬所有密碼啦。嗱，即係如果咁樣搞嘅話咧，你對於外商嚟講咧係會反撲嘅。 嗯， 即係你而家你同美國佬簽呢一個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之後咧，你就係唔俾人哋又偷又搶噶嘛。OK。如果你外商在你度，即係其實我個 email 嘅密碼都俾你掌握埋， 我要俾交曬啲密碼俾你。 喂，咁我咪即係等於，即係其實俾你任偷任搶， 係咯， 咪就係、是。喂，所以呢樣嘢就等於其實違反咗即係中美貿易協定啊嘛。 我覺得咁嘅，佢就先就、啊、我諗就做成一個談判嘅條件， 啊、 先就做咗好辣嘅出嚟、 啊， 然後跟住就我預定讓步俾你外商噶啦咁。我覺得就係咁。 唉，算啦，你呃到人咩？其實問題就係話你嗰個貿易協定嘅話事權喺你度啊嘛，係嘛？即係你係冇得，你係冇得反抗。你唔好好似世貿咁樣樣，有個法庭俾你申訴啊嘛。美國佬唔 like， 或者你說服唔到美國佬啦，佢就即刻 snap back， 即刻加翻你關税。 唉，我話俾你聽咧，習近平其實咧。就一路咧都係將外國嘅民族主義興奮劑就出口轉內銷，去維持佢嘅政權。 咪就係自欺欺人咯。最後咩？ 其實同薩達姆侯賽恩係一模一樣。美國佬就捉住佢呢樣嘢，就將佢話佢有大殺傷力武器就喐 Q 佢，就喐呢個侯賽恩。其實根本就冇。 2025 Made in China， 你問我根本是流的、 啊、 根本是流的。喂大佬，你我想問下你航天科技你要超越美國、 啊、 你問個小香港小學生都識啦，係嘛？你太空人去到邊啊？人哋太空站去到邊啊？你連俄羅斯啊70年代嘅水平都未到啊！即係俄羅斯太空站嘅水平都未到。你連軍事衛星你都做唔到低軌道嘅衛星，你講乜嘢呢個自己嘅立體戰爭啊？ 嗯、 你嘥 Q 氣啦，係嘛？你個通訊一作戰就玩完啦。 但係其實全世界都知道你紙老虎嚟嘅。但是明知你知老虎呢都當你是實仗地打嘛。這樣東西就真的叫做是學你自己所說的找石頭砸自己的腳嘛，真的。 這些叫打盲毛，我告訴你聽，我們以前年輕人在曬字區的年代呢，總有一些年輕人是什麼呢，扮自己有背景，扮自己是黑社會，其實是什麼都沒有的。那你說就對了，結果就當你真的打了，就是打盲毛。 哦，即係呢一個角色咧，我如果以前睇呢一個咩啊，咩神仙 B 嗰套戲都有啊，最咪咩咩？ 係嘛？而家話俾你聽啊，2020就係全世界打盲毛啦。我話俾你聽，Donald Trump 呢條古惑佬咧，就當正你係盲毛咁打，而家係， 嗯， 係嘛？你而家大殺幣咧，其實係嗰個後遺症已經出現。 啊， 你自己央企國企信貸違約嘅話，你基本上就越靠香港嘅外匯，所以我一定要及緊個金管局嘅投資就係咁嘅樣。係。因為如果不是的話，他 way off 那些，他那些金融產品隨時是那些有毒的產品來的。 還有啊， 是一帶一路有毒的融資產品來的。 這個區議會變天其實又是即是壞了他大茶飯的好事嘛，是吧？你想想多少大工程啊，那些小白象啊，你現在很難搞下去。 沒有的，你問我其實啊，東大嶼山填海已經玩完了， 即是明日大嶼，明 日大嶼是玩完 的，那裡有1萬億的，那裡是救回我們自己的、那個那個、庫房、啊、 他其實是將一帶一路模式最先，香港人是最先被一帶一路模式折騰的。大哥你想想，超支都成千億、 啊、 有沒有可能啊？你說、嗯、那些外匯去了哪裡？當他自己外匯越缺錢的時候，他就越在香港抽、啊、 喂，你看看這個、那個、機場，喂大哥本身即是第 那個第三 T2 多久而已，10多年、啊，拆咗佢成個，拆咗佢再起過，咪同大陸四五線城市一模一樣而家香港。 佢唔可惜噶，佢真係唔可惜噶，因為佢唔拆，邊有得起咧？係嘛？ 又起咪又係國，又買沙又剩咯。 就係咯。 跟住又填跑道，又買，又去廣西買海沙。其實同大陸嗰啲地方嘅政績工程係一模一樣嘅、 嗯。 香港百幾年嚟幾時墮落到去變成嗰啲海南島啊嗰啲咁嘅發展模式先得㗎 ？Exactly， 而家就食曬呢只啦。 嗯， 如果你不一舉懟冧曬呢啲官商勾結、地產霸權、大企業連鎖店去侵蝕香港小市民的生意生活，黃色經濟圈就一 Q 過將呢啲嘢洗太平地，我覺得，亦都將香港的發展模式要走向一個更加文明先進的模式，慢慢發。點解一定要狂起嘢啫？呢個係粗放經濟成長。那些嘅低 underdeveloped country 先至用嘅模式嚟嘅，根本。你睇下北歐啊，人哋會唔會咁做啊？係咪會唔會再靠呢個 GDP 經濟不斷去起嘢，不斷去做公務工程去吹谷個 GDP 咧？咁啊，香港從來都唔係靠呢啲咁嘅嘢。而家舐埋大陸嗰種一帶一路模式，所有官就乜 Q 都唔做啦，就係起嘢。 嗯， 係咪？你諗下嗰啲人30多萬人工，其實乜 Q 都唔使做嘅。 係啊。 咁然後就跟住就坐喺度，以為咁樣可以創造香港的未來。如果香港未來是這樣可以創造得到的話，根本上大陸這種模式、啊、就已經成功了，已經為什麼會爆煲啊、 嗯、 你問我2020另外一個危機，不過遲些有機會再說，就是可能是資爆最厲害的開始。 好，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喎。 係啦，咁啊，究竟我會唔會做燈神咧？ 仲有個零鐘就2020年， 希望我唔係啦咁樣。咁啊，希望大家聽日繼續出嚟。支持民陣的元旦遊行， 好 好，聽日見， 拜拜！ 大家支持我哋2629640 FPS 轉數快，拜拜， 拜拜。